观音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在庆贺皇孙降生的喜宴上，好，这魏征真不客气，当当当一通数了，把这皇帝当着文武大臣面一通夸吧呀。这一通夸斥，唐太宗脸上挂不住了。本来刚才还你推杯我换盏，乐乐呵呵，笑容满面，春风扑进大堂来，再看现在就好像严冬已至，是冷若冰霜，这气氛不对。咬那大臣乐一半，那笑纹也回不来，咬的那话说了一半，干张嘴不出字，那舌头就在里边颤悠，大概是吓出毛病来了。唐太宗现在一脸怒容啊，魏征，你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魏征并没有退缩，是陛下鼓励臣子要勇于进谏，魏征怎敢愧对陛下一片嘱托呀。如若陛下以为臣有罪可以随意处置，魏征绝无怨言，但我方才那番话出于肺腑，还望陛下明察。大伙儿一看这魏大人，这魏大人是真够难对付的，怎么都这样还不认错啊？俺您杀我行，那话我可不收回。唐太宗给气乐了，魏征啊魏征，除了你魏征别人怎敢这样说话呀、啊？诸位爱卿继续饮宴吧，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这四个字说来简单，但的确做起来很不容易呀。唐太宗勉强换出了笑容，并没有责罚魏征，让文武心里边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动。魏征大胆直言，唐太宗从谏如流，这已经成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佳话了，这样的君臣太少了。不论是良臣还是忠臣，魏征所守的底线就是对皇权的忠诚，然而忠诚就是一种美德呀。唐太宗在位贞观初期，国家已经稳定了，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饥荒几乎遍及全国呀。就连一向人口比较多的河南之地也出现了大片荒田，统治阶级内部当然不会很稳定啊。庐江王李元、燕郡王李毅先后叛乱，企图推翻唐太宗的统治，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不断侵扰，尤其是西北一面的突厥更成为唐王朝严重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着动荡的时局，他问身边的大臣说，帝王大业是草创艰难还是守成艰难呢？当时宰相房玄龄说，草创阶段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败者归顺投降，胜者是夺魁称王，胜者为王，败者为贼，生死一线当然是草创艰难的啊。唐太宗点点头，又看了看魏征，魏卿以为如何呀？魏征看了看房玄龄，摇了摇头，臣不敢苟同房大人所说呀，臣以为推翻昏庸无道 既有百姓支持，又有八方归顺，草创艰难何在呀？以有道代无道，有大伙帮着你，这容易呀。那么得了天下，君主若是一旦骄纵狂妄，贪逆酒色，忘记了百姓，那臣民就会贫困交加，国家衰亡大都由此而起。所以臣以为守城比创业更为艰难。大伙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同意房玄龄的，有的大臣同意魏征的。唐太宗想了那么一想，房玄龄房老爱卿，随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历尽艰辛，自然懂得创业之艰难。而魏爱卿帮着朕治天下，担心出现骄纵淫逸的弊端，以致国败家亡，所以认为守城艰难。如今即便创业艰难，它也已成为过去了，而守城的艰难，朕当与诸卿慎重对待，共同抵御呀。这话总结得很到位，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论断也不一样，但是过去的不用再提了，面对的是依然存在的艰险呐。说的房玄龄也频频点头，魏征也是心悦诚服。跟着唐太宗话题一转，经过常年动乱，只怕百姓难以教化，诸卿有何高见呢？魏征一听，陛下，长久生活在安定中的百姓比较交易，交易者难以教化，而经过动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愁苦者倒容易教化，就像饥者容易接受食物一样。你看那一日三餐吃得倍儿饱的，你给他拿什么他这不爱吃那不爱吃，怎么的他不饿呀。你要是一天两天三天连着吃不着东西，你第四天拿窝头他吃的都香，就这个道理，教化如是。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很有道理，过去有作为的人治理天下，往往几代人相传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天下才能出现大治的局面。那么大乱之后，朕想马上治理国家，何以迅速见效？有没有办法呀？魏征一听，陛下，当然有啊。魏爱卿，什么办法能让天下迅速复苏啊？魏征微微一笑，陛下，那就是上下一心，四方努力，一年就能见效，三年恐怕就会巨变呐。上下一心，唐太宗点点头，看了看所有的文武，你们都听见了吗？魏爱卿说的对呀，要让百姓早日安居乐业，咱们得上下同心呐。文武齐声高呼吾皇万岁呀。有一个大臣叫封德仪，他跟魏征看法不一样，出班跪奏，陛下，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啊，所以秦朝靠刑律而治天下，而汉朝呢则是王道霸道二者兼而用之啊。尽管如此，汉代也未曾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魏大人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以他浮夸言行论事，国家必将败坏呀。好，这封德义对着魏征是不客气，你读书识字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你懂得什么呀？他认为汉代的治理方法是对的，王道霸道合而用之啊，既得有仁德的一面，也得有法治的介入，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这算人身攻击吗？李世民允许大臣们这样互相的指责，因为什么？这不算是人身的攻击，这算政见不同，顶大，措辞不当。大臣们发表的是意见，不是对骂，所以李世民喜欢听大伙辩论。封德仪说话的时候，李世民就一边笑一边点头。这位封德仪大人一看 以为皇上鼓励自己呢，还挺得意。魏征也是据理力争啊，陛下，我不同意封德仪先生的高论。好，这话里就带着刺儿了。想当年皇帝与蚩尤大战70年，可谓混乱已极呀。但是一旦胜利，天下很快就平定下来。后有九黎作乱，颛顼将其征服，也很快达到治理。夏朝的夏桀异常残暴，商汤就把他给灭亡，取而建商。那么商汤这一代天下就已经太平了吗？到了商纣更加无道，周武王才讨伐，到周成王时实现大治。如果按照封德仪大人所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那现在人岂不就成了鬼怪，连坏都谈不上了？一代不如一代，如何施行教化呀？看来教化在人，关键看当政者怎么去教化。魏征强调的是这一点，他旁征博引，字字掷地有声。唐太宗还是那儿乐着点头，把这眼神又瞅向那封德仪了，心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想听听他有什么高论。封德仪虽然不同意吧，也没什么可发言的了，一时想不起什么证据来了。皇上就在朝廷上鼓励文武这样各抒己见，表达对历史问题、对国家大政的观点，他是很喜欢听众人的意见。殿堂上众人议论纷纷，大伙儿都踊跃发言，有的说大乱之后是治国艰难，陛下必须独任权威，也有人说不仅如此，更应该增加军事力量以武立国呀。魏征听了众人的意见，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陛下，当今治国之道应严武而修文呢、啊、对武治应该放一放，文治应该提到日程。当年汉武帝贪功好利，一心想威震四海，他西通大渊，南征百越，北伐匈奴，战争连年，只闹得民穷国困。他到晚年才西兵霸占，轮台罪己，但汉朝由此走了下坡路啊。前者隋炀帝也是好大喜功，徭役连年，征战不断，最后落得身亡而国破。前朝往事告诉我们后人，只有行仁义之道才能取得边疆安定啊。外族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野蛮难以教化，只要推诚相待，他们也能跟我大唐是和睦相处，咱们对内也同样应宽仁而治，对百姓施行仁政才是上策呀。这就是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贞观初年发生了大辩论的，经过唐太宗率领众臣的共同努力、共同商议，在贞观四年就已经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啊！流散在外地的百姓纷纷地回到了故乡，回到家乡发展生产，流民这么一安定，社会也就安定，安居乐业嘛。你都没稳定住处，有什么可乐之业呀？就在贞观四年这一年里，大唐帝国判死刑的全国统计就29位，而边疆冲突也由初建唐朝时的那个紧张局面渐趋缓和。回忆前几年在朝廷上一次一次的争议，唐太宗李世民万分高兴啊。贞观之初，有人劝朕独运权威，有人劝我征讨四方，只有魏爱卿劝我演武修文，我按魏征的话做了，果然出现今日国泰民安、万民乐业的景象。哎，只可惜呀，当年那位封德仪爱卿已经离我而去了，死得太早。如若封德仪活到今天，朕倒想让他看一看，人治天下也能取得今日 之繁华鼎盛啊。要这么说来，李世民手下都是忠臣啊，大臣们都是敢说敢想，就没有一位犯错误的吗？分什么样的错误？唐太宗是一个很聪明很宽厚的这么一个君王，根据错误性质，他对大臣的包容退让也是不同的。唐太宗本人那是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大臣们在朝堂上说话，有时候要不留神有一处含糊其辞、隐句不实之处，就会被这位皇帝驳得一个哑口无言呐。所以每个人说话都很小心，有前车之鉴呢。有一次早朝，御史大夫杜衍就犯过这路错误。御史大夫那也算是朝中高官了，御史算是管官的官了。这杜衍杜大人向唐太宗推荐刑部员外郎智怀道，陛下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啊。唐太宗一听，那么这位智怀道人品品行才学都怎么样啊？杜衍一听，智怀道可是一个正直的人呐、啊。当年隋炀帝去江都，行前召集百官听取意见，众人知道皇上主意已定，都随声附和，唯有智怀道出来劝阻隋炀帝。哦，他不同意隋炀帝去江都啊，正是啊。唐太宗一听，那么隋炀帝去江都，爱卿你当时是赞成还是反对呀？感情唐太宗现在朝堂上很多大臣当年都是隋炀帝手下。这杜衍沉吟片刻，臣虽以为不可，但当时也只是随声附和，那意思我就没敢站出来公开反对。唐太宗目光如炬，直逼着杜衍呢、啊、知无不言乃大臣之天职啊，既然你能知道当时智怀道言之有理，爱卿你为何不敢支持他再一步的进谏呢？杜衍一听脸腾就红了，因为臣未逢明君，臣当年也是人微言轻，明知劝谏无益，无非是徒然送死而已，所以缄口不言。这话说的就勉强了，隋炀帝再是昏君，你作为臣子你没尽忠啊。可是我要说我就白白送命，我就没跟他提这条，大伙儿偷偷的拿着袍袖掩着面，都在那暗自发笑，心想杜大人今儿够你一呛。唐太宗听了杜衍的解释面带微笑啊，隋朝那个时候爱卿你是因为没有地位而不敢直言，所谓人微言轻，那么后来王世充称帝的时候，爱卿你已经青云直上，为何仍然不能知无不言呢？这个吧，这杜衍说不出话来了，脑门上那汗珠大伙已经看见了，刚才因为隋炀帝那事儿，他狡辩还能说出整句，这会儿结结巴巴连不成句了。臣当时也提过一些建议，只是他不肯采纳。王世充若能听取明智建议，也不至于灭亡。然此人昏庸无道，压制不同意见，不知爱卿你又是如何躲过灾难，保全性命至今呢？唐太宗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就是乐着，这乐着呀、啊，让这杜衍心里边更难受。他真感觉有点眼心，心想您还不如这会儿痛骂我一顿呢，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太羞得慌了。杜衍跟满朝文武都听出皇上话中的分量，你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臣子之道，可别让我李世民成了那昏庸的王世充，成了那无道的隋炀帝呀。唐太宗当面质问御史大夫杜衍，的确是话中有话，感情这个杜衍是宰相杜如晦的叔父，那更是老臣了，能说会道，博学多识，是这么一老头。隋朝初年， 杜衍初出茅庐就已经扬名京师啊。年轻的时候天下闻名，他难免飘飘然，一心就想走捷径飞黄腾达。他听人说隋文帝杨坚拜一位叫苏威的作为相国，器重的就是因为苏威隐居山野，淡泊功名。杜衍一看，那我也隐居得了。他找了几个好朋友结伴隐居在太白山。怎么隐居还找几个好友啊？这得找几个好朋友聊聊天儿。真把一个人关在山里边半年，回出来不会说话怎么办呢？也得解解腻呗。几个说得来的一块隐居了。别说，皇天不负苦心人，隋文帝派人去打听有没有隐居的呀，一说嚯，还有几个年轻人当世才俊隐居在太白山，请。可是遗憾的是，把他们请出来之后啊，这隋文帝杨坚没给他什么官职，一感觉的这一般人才吧，把他们派到长江边上跟那些士族们一起戍守疆域，干点小活了，没像人家那苏威一样入朝拜相。这对初涉仕途的杜衍来说可是一个大挫折呀，心想早知这样我何必在山里边吃半年果子呢，我在红尘中吃点鱼肉不行吗？白受这罪了。不过时来运转，王世充在洛阳称帝，重用这杜衍，对他这大加封赏，一举封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当时小朝廷的官吏任免。杜衍扬眉吐气了。可这扬眉吐气的时间也不长，没多久唐朝军队攻打洛阳。尤其麻烦的是唐军的主帅李世民用的主要谋士就是他自己的亲侄儿那杜如晦，你这玩意儿多麻烦呢。王世充曾立有军令，凡是有人为唐军效力的，那么所有在洛阳的亲友都将处以死刑啊。这杜衍一看，别等别人揭发吧，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主动出卖了自己的大侄子杜如晦的长兄。他这是揭发有功啊，保全的性命天下人以为不耻啊，为这条命什么缺德事他都敢干呢。李世民后来攻克了洛阳，本来应该把这杜衍杀了，但是碍着杜如晦的情面没有办法，免于杜衍一死。这杜衍总算如丧家之犬一般捡了条活命啊。他打听来，听说太子跟这个秦王李世民有矛盾，他一想，我家杜如晦之儿能得到西宫秦王的重用，我怎么就不能到东宫去帮帮太子李建成啊？杜衍暗中与东宫人联系，结果还没等联络成呢，被精明的房玄龄发现了。房玄龄献策，这杜衍虽然品德不怎么样，这人还有点才华，他建议秦王立刻把杜衍接入秦王府中，让他享受跟杜如晦同等的待遇，他就不能帮别人了。李世民连忙采纳，在王府设文学馆，这杜如晦叔侄二人都当了学士，慢慢提升，今天做了御史大夫了。御史大夫担负着举荐官吏的职责，经过杜衍保荐的人也大多有出色的表现，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才能的。而今天当着文武的面，李世民揭了杜衍的短处，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他曾经往事的鄙视，二一个他也是昭告臣子，要想大治天下，除了君臣同心之外，还要求每一位做臣子的得有一颗无愧天下、心怀四海的忠诚之心。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

传奇书场。 关云长只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贞观之治，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辉煌时期之一呀、它跟其后不久的开元盛世互为呼应，共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巅峰时刻。其实甭管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还是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包括当家那武则天，他们之所以能让中国封建历史、中华帝国在这一段时间里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跟人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您就说这唐太宗李世民吧，对待魏征君臣之间这种信任，那是历代君臣难以做到的，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历代君臣那相处的关系好的也有，到这样的太少了。魏征常常是犯颜之见呢。什么叫犯颜呢？明知道皇帝不高兴，他变脸了，他该说还说。那唐太宗李世民他也是个凡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懂得要脸面，该生气时候他也不乐，有的时候让这皇帝烧鸡大窝脖就下不来台。唐太宗心里边发过好几回誓啊，怎么我非把这个不知深浅不懂场合的魏征杀了不可。可这都是在脾气正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念头，等平静下来从社稷着想，李世民又都忍耐下来，而且越发倚重这位大臣。贞观八年，唐太宗决定派自己的大臣们吩咐各地去实际考察考察。考察什么呀？民风民情，更要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有没有贪污腐败的，有没有危害乡里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有人建议让为人正直的魏征参与此事，因为魏征敢于纠错吗？唐太宗不同意，他倒不是说对着魏征不信任，或者是怕这魏征管察的力度太严格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自己离不开魏征，每件事儿他都恨不能跟这魏征商量商量，这派到外地怎么行啊？可见唐太宗对魏征是多么的重视。有一次啊，唐太宗想出去打猎，那皇帝要出去玩玩，谁敢拦着呀？一切都准备好了，车站外边等着呢，这刚要起驾，正说要走，突然听说魏征来了。魏征干嘛去了？魏征回家扫墓祭祖去了。合着这魏征要不请假，唐太宗连玩的心思都没有，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世民马上传旨，不去了，大驾停发。哎，大伙一看这怎么了？陛下这么怕魏大人呢？有的人心里边想没敢问，谁是皇上啊你们俩？魏征自己还纳闷呢，失礼已毕，简单汇报汇报情况，家里都安顿好了，应该打猎您去吧，您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唐太宗有些不大好意思啊，魏爱卿，最近朕一直想出去围猎，打算轻松一番，只是一听说你回来怕遭你非议，所以朕也就不去了， 嘿，文武大臣一看，我们这皇帝怎么瞅着像那受气的儿媳妇啊，拿着魏征当婆婆了，你该玩玩去啊。唐太宗已经说不去，谁也劝不了了。魏征脸也红了，陛下，您想出去打猎，臣怎敢妄评啊？还算了吧。唐太宗心想，今儿你不提，过段时间哪件事看我别扭了，你旧账一翻，又抓我短，我不在你手里落短。这太宗皇帝因为有魏征，对自己的要求够多么严格呀！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九成宫，唐太宗在这宴请百官，九成宫这儿设宴款待的可都是自己亲近的大臣。当时有谁呀？有他那大舅子长孙无忌呀。长孙无忌喝酒喝得挺高兴，喟然长叹呢，哎，想当年魏征替太子李建成做事的时候，臣我一见他就如同见到仇人一样。李世民心想，对呀，你是我大舅哥，你不得向着我吗？那么爱卿现在呢？现在啊，臣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同桌共饮，一同欢宴，这是没有想到的。李世民听完也是很有感慨，端着这酒杯又轻轻地放下了。是啊，魏征过去也是朕的仇人，但他忠于职守，能够尽职尽责，不顾情面，直言进谏，劝阻朕不做那违礼之事，故而朕自当重用啊。魏征听见之后诚惶诚恐，连忙站起，走到太宗的正面，跪地下拜了两拜啊，恭恭敬敬，陛下，您对臣谬赞了，正因为有陛下的引导，臣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陛下若不肯接受，臣又怎敢冒犯呢？大伙一听也有道理，你说好话你爱听，说难听话你翻脸呢，那谁也不敢说了。魏征是个很聪明的人，把自己敢于直谏说成是由于皇帝的英明，那唐太宗听了能不高兴吗？好话呀，美味，连魏征都算上吧。今天来这九成宫喝酒的，一人赏15万钱，人头份啊，每位获了奖赏，这说明唐太宗那是心花怒放了。可尽管魏征为官正直清廉，又深得皇帝信任，可是还是有人会诬告他。不过唐太宗李世民都不信，反而把那些诬告魏征的一经查实，不是流放就是杀头，把那谗言全都给顶回去，却为给魏征撑腰打气，助长朝廷中的正气。最近这一段时间，魏征经常闹病，体力明显不支。唐太宗听着信儿呢，你看一升朝他总请假嘛，没有几天的功夫，魏征辞呈送上来了，向太宗请示啊，我能不能够辞官归隐呢？唐太宗李世民看完之后很难过，魏征难道要舍朕而去吗？亲自过府探望，到魏征家里边来看看这大臣，拉着魏征的手，李世民眼圈红了呀。老爱卿，金子在矿石中本无什么可贵之处啊，所幸有良工冶制，方才被人们当作宝贝。朕若是金矿石的话，卫青你就是良工啊。爱卿虽有病，但还不算老迈啊，难道不能等体力恢复之后，身体痊愈，再帮着朕治理天下吗？你好好养病，再也不要提什么高老还乡之事啦。说的是真情感人，听者是热泪盈眶。魏征一看皇帝是真舍不得自己退休啊，大概是这么一种精神头，加上李世民把那御医都派来了，哎， 魏征啊，这病还真就大见起色。从这以后又多干了十来年呢。十多年过后，魏征是真老了。怎么能看出来呢？他这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这大病卧床不起，小病接连不断，那没法再为李世民去分担忧愁了。唐太宗这回也知道魏征剩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到魏征家里他去过几次，很简单，很朴素，当朝一品大员的房子就住成这样啊。当时唐太宗正让人给自己盖一座小宫殿，想到魏征的家这么穷酸，唐太宗脸上有点发烧啊，连忙传旨，那宫殿先停了，甭盖了，把那盖宫殿用的木材石料全都送到魏征家中，给魏征把这房屋好好装装吧。从盖房子，反最起码是一个大装修吧。在这个期间，不断派人去问候，派太医去诊断赐药，而且自己经常没事带着太子也去看看魏征。在魏征的病榻前，李世民答应把自己的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做了一门亲戚，种种行为表示出对魏征无限的关怀啊。药再好也救不了命，魏征还是走了。一听说魏征去世，唐太宗李世民是放声痛哭啊，强压悲愤，刷下一道旨意，命令用一品官的礼仪给魏征送葬。魏征的妻子裴氏是婉言谢绝，多谢陛下厚爱，魏征一生简朴，以一品官的礼仪送葬不符合他生前之愿呢，简简单单的埋了就行了。太宗觉得也有道理，死者为尊嘛，收回成命，追赠魏征为司空之职，亲自给魏征撰写了墓碑呀。把魏征下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召集文武在金殿议事，正升着朝呢，他想起魏征来了，想着想着这眼泪还就下来了。大伙一看，甭问呢，皇帝陛下又想魏大人了。唐太宗斩了斩眼泪，诸位爱卿，人总要照镜子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呐。光照镜子检查检查衣服，那是铜镜，以史为镜，可知兴亡。拿历史做镜子的话，就知道前朝更替的原因，而以人为镜，便知自己的得失啊，跟人家比一比，就知道自己哪儿做得对，哪儿做得错。而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人镜啊。说罢是痛哭不止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落泪的，他们都被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份情感真情实意所深深打动。那位说了，这大臣走了，皇帝哭这样，活着这些位们就没有嫉妒的吗？难道说百官之中就一个魏征这么优秀，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这么想的。为什么？这就跟唐太宗做皇帝做得高明，做得开阔有关系。为什么叫一代明君呢？他对大臣们很了解，不光是对魏征这样，魏征是这些人的代表，对别的大臣该关爱的他很关爱，该有错误要批评惩罚的他也不客气，对自己又是那么严于律己，所以没有人去指责皇帝什么。除了对魏征好，对那位徐茂公呢，那也是倍加恩宠啊。咱们前文书提过，这徐茂公叫徐世基啊，17岁的时候就上了瓦岗山了，正赶上天下大乱嘛。那会儿这徐世基还年轻呢， 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成为瓦岗军当中的重要将领。后来李密投降了唐高祖李渊，当时徐世基单干控制大片土地，不是被魏征一番游说他才归顺大唐吗？即便是想归顺大唐，但是这徐世基还有自己的想法。您想，他最早是李密的手下，李密归了朝廷了，而自己带出来的人马呢，应该说也是人李密的，如果从自己这儿献给朝廷，就如同利用原先主人的不幸为自己捞取政治功名，捞取富贵一样。徐世基觉得这么做可耻，可是如果要是报告给李密，让李密再献给朝廷，那么这不就等于是李密的功劳了吗？尽管李密曾经排挤过徐世基，但是他还是给李密送了封信，告诉他我打算归顺大唐，这人马算你领过来的，怎么样啊？这件事儿就让这唐高祖李渊知道了。李渊一听，哟，这徐世基如此做事，品德高尚啊，不但没有责怪他为什么给雇主写信，反而大加表彰啊。所以徐世基正式归顺李渊之后，李渊派他做黎州总管，把他那地儿还封给他，然后赐他姓李，所以这徐世基后来有人管他叫李世基，是从这儿开始的。那赐姓是皇帝家给的，那得多么荣耀啊！可见唐高祖李渊对徐世基的重视，让他姓李，叫李世基。后来李世民登基了，为了避讳，俩人都犯一个字，李世民、李世基。为了躲避皇帝这盛讳，把这世要给他去掉了，所以后人又管这徐茂公叫李继。李继不仅忠于君主，也爱护部下，善于听取意见，用兵谨慎，有百胜将军之称，所以李世民对他也是格外的关注。他帮李世民立了很大的功劳，保卫边疆，千里追击，大突厥。可以说李世民时代边疆的平定跟这位徐茂公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唐太宗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李继因赫赫战功，所以被唐太宗引为心腹大臣。有一次李继病了，大夫说这个病啊缺个药引子，唐太宗很关心呢，一直在旁边看着，什么药引子你说吧，朕一定派人去找。哎，要说那倒好找，就得用这胡须烧完的灰入药才能治好他这病啊。唐太宗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呢，命人赶快拿剪子来。大伙要干嘛呀，剪谁的胡子？那皇上说剪谁的，谁敢不让剪呢？把剪子送过来，唐太宗也没客气，拿过来咔哧把自己的须髯壳下这一部长须剪下一多半来，把它烧灰吧。哟，把这御医吓坏了，那封建社会那须发都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瞎剪乱剃的。可是人家皇帝为了大臣顾不得这些了，李基大概也是一感动，再加上这药也用对了，很快病就好了。病好之后入宫谢恩呐，跪拜唐太宗的时候叩头不止，把头都磕出血来了。唐太宗笑着拉起李基的手，你这是何苦来的呢？我这是为国家在保忠臣呐，你也是为国家在尽忠心，有什么好谢朕的呢？跟着唐太宗留着李继就在宫中吃饭呢。在宴席上唐太宗对他说，我想给太子找个好老师啊，但是朕现在有些犹豫，让谁去合适呢？今天你病好了，我突然下决心没有再比爱卿你 更合适的人了。过去对李密你都能忠心耿耿，对我李世民你也不会辜负吧。哎呦，这一下说的这李绩热泪不止啊。李密在归顺唐朝之后不久又有叛反行为，早已经被杀了，要是那一般军马还不得把那李密的手下挨个都查一个底儿掉，大杀特杀一批啊。尤其像徐世基也就今儿李绩这样的绝不能放过。但是唐太宗不仅不严查，而且要重用，李绩能不感动吗？把手指头都给咬破了，干嘛呀？他刻纸出血表示忠心，这是发誓呢。太激动了，喝的也多了，一头栽那儿，这大将军睡着了。唐太宗一看，把他扶到了自己的床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了李绩的身上。大伙一看，不合适吧，陛下，这是您的龙床，我们把他送回去不就得了吗？唐太宗摆了摆手，让他睡醒了自己走吧。对这大臣能好到这样，所以说没有文武会去嫉妒这样一位明君，而相反的是人人效力。这唐太宗李世民不光遇到了一堆好大臣，也遇到了一位好妻子。后世称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为后宫两左，左有辅佐之左，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内助。应该说长孙皇后是深明大义。有一次长孙皇后给自己的女儿办嫁妆，你想皇帝的女儿那嫁妆能太寒酸了吗？这个女儿是长孙皇后最为宠爱的，所以这嫁妆特别的丰厚，甚至于超过了礼制的规定。这事儿被当时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知道了，魏征就去找唐太宗来了，陛下使不得呀，很久以前汉明帝在加封皇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的话，说给儿子的封赏不能超过先帝诸子，不能超越以前呢，所以明帝儿子的封赏仅仅有先帝的几个儿子的一半这么多，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现在皇后要嫁公主，这公主的陪嫁嫁妆比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还要多呢，甚至多了一倍多呀，这好像不合古训吧。唐太宗一听有道理，长幼有序，尊卑不可违背啊，从赏赐上也要体现这一点。好吧，马上答应魏征，朕这就跟皇后说。跟皇后说要一般的女人一听了，这咱自己的闺女我乐给多少谁敢管着呀。长孙皇后觉得有道理，陛下说的极是，也命人给这魏征送去了奖赏。皇后也鼓励魏征勇于直言呢。这长孙皇后可不是一个平凡女子，她没有因为这件事生气，反而把魏征奖赏了一番，夸赞了一遍。以前妾身常听陛下赞扬魏征，也不知魏征什么地方值得陛下如此重看，今天妾才知道魏征是难得的忠臣呐。几天之后唐太宗下朝直接就找这长孙皇后来了，每次来都笑容满面，今天是怒气冲冲，一进门就吵我非把这姓魏的杀了不可。长孙皇后看着自己的夫君没说话，一转身进里屋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